一个人的日子真的难熬，渐渐开始尝到孤单的味道，时间在敲打着你的脚。会感到彻夜陪你聊天的越来越少，厌倦了被寂寞追着跑，找个爱你的人就像托付终老，能陪我走一程的人有多少，愿意走完一生的更是寥寥，是否刻骨铭心并没那么重要，只想在平淡中体会爱的味道。 张信哲的全新 Live 专辑《歌时代二》甄选出了2000年之后的动人歌声进行重新演绎，在北京国家音乐厅《歌时代二》北京音乐会上完成了 One Take 录制。除了翻唱邓超的《友情世间》在本周成功登顶之外，还有就是刚刚我们听到这首翻唱张靓颖的《终于等到你》，也是我们本周一号推荐新歌。榜单连连看，我们继续回到榜上，接下来这首歌是本周以第14名的成绩上榜。Kiki 复言为电视剧《梁生我们可不可以不忧伤》所演唱的这首插曲《小悸动》。 每个人都有单纯，每 却飘在风中，世界随之转动。让我无法自拔，心开始悸动。 JJ 复原，跳出牛奶咖啡，单飞不解散。很多歌曲都是和影视剧相关，比方说去年大热的咖喱咖喱，榜上的新歌小悸动等等。而刚刚我们听到的是 KK 在去年单飞 EP 的标题主打，灵感来自东野圭吾的小说。那这部小说也被翻拍成影视剧《白夜行》。我们继续回到榜上，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首周上榜第20名，宋秉洋《来不及》。这首歌曲收录在他5月份的专辑《宇宙唯一的你》Do It Like This。 我们去过那张照片的海岛，我们有过十指不语的心跳，我们走过的路叫做成回忆。伤心无愧成了浪漫，也曾把失败推卸给的命运，学不会珍惜，来不及再见的从前，那些时光一逃走不回头，来不及再见那些 是本周上榜，来自宋秉洋的《来不及》。相比起同张专辑其他歌曲，这首歌曲相对来说音乐方面更加简洁，也突出了用词曲来表达伤感的情绪。那下面这首歌同样叫做《来不及》，整首歌曲则充满了美好的画面，绿树、阳光、蓝天、青草，恰恰因为这样美好的画面属于回忆，属于过去，带出了内心当中青春易逝来不及的伤感。这是来自朴树15年前最美好的歌声之一，来不及，收录在生如夏花专辑。 风不停，绿树阴影

有一些中文歌名会重名，但是说到英文歌名，尤其是短语一模一样，还是非常少见的。刚刚这样一对榜上榜外歌，分别是来自张艺兴和胡彦斌，都叫做 Give Me A Chance。 包括张杰之前也有一首歌叫做 One Chance。 所以对歌手来说，机会是多么重要啊。好，我们回到榜上，接下来这首歌是来自于超人气女团火箭少女101首张 EP 的新一轮主打歌《月亮警察》，首周是以第33名的成绩上榜。是本周新鲜上榜，来自于火箭少女101月亮警察。在这里要小小预告一下，在本周五，火箭少女101、亚米、子民和富金也将做客中国榜。今年最具人气的两档综艺节目要数创造101以及偶像练习生了，带来一大波流量的同时，也让新人们 C 位出道。那火箭少女101有了新歌，有了 EP， 而 9% 虽然还没有发表作品，合体团综也很少，但是至少每个人也都在努力的冲锋陷阵了。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刚刚在本周离榜取得了九周榜零最高成绩第八名，小鬼 Unicorn。 Let go。MG， 那 unicorn 神秘的彩色小舞 baby， 和白马王子打败恶龙解救公主 baby， unicorn 黑暗中保护你的灵魂，纯白的帽子换了黎明直到清晨。 I will fly， 默默地守着你呀，默默地守着你呀，默默地守着你呀，默默地守着你呀，夸张完美主义

只想在平淡中体会爱的味道。终于等到你，还好我没放弃，幸福来得好不容易，才会让人更加珍惜。终于等到你，差点到你。 坠落一地的尘土，没有人清楚穿过那条暗无人的路，走着不熟悉的步，看不清地图，我拨不开这放不进 这是丁薇和林朝阳作词，丁薇作曲，本周排在第九位的《风度》。这一对夫妻早在上海音乐学院附中读书的时候便认识。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丁薇以民谣起家，玩起了流行音乐，林朝阳当时做古典，后来又靠近流行，慢慢两个人的风格越来越融合，自然就成为了搭档。在曹方的音乐当中呢，制作人王晓东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一般都是曹方先设计框架，王晓东按照框架来打造专辑。其实两个人也是一对音乐眷侣了。曹方曾经说他是需要孤独的一个人，但是在爱情当中很少有人能够成全自己的孤独，无论是在生活当中还是在事业上，两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但是又彼此不能分离，这也促使他们一直走到现在。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由曹方作词作曲，王晓东编曲，比天空还要远。

这是张杰翻唱黄莺莺的《哭砂》。这首歌曲由林秋离和熊美玲共同创作，二人是歌坛著名的歌坛夫妻档了。林秋离是在好友梁宏志的启发之下开始写词，1985年他写了一首叫做《一生情一生还》的歌词，让相识半年的作曲人熊美玲谱曲，这首歌成为林秋离第一首成功的作品，当然也成为二人合作以及爱情的起点。提到音乐眷侣，当然还有张宇和十一郎。张宇17岁的时候就认识了大才女萧慧雯，后来用一首罗大佑唱给张艾嘉的《小妹》俘获了才女的芳心，还给她起名笔名十一郎。十一郎除了给张宇提供丝丝入扣的苦情歌词之外，更有一些带有警示性的歌词，比方说《单恋一枝花》，还有下面我们听到的《大女人》，也是在时刻不忘提醒老公：老婆最大，老婆最好。我们就来听张宇演唱的这一首《大女人》，稍后还将听到彭羚演唱的《囚鸟》，也是二人为他创作的。 让你这样迷恋，这样的放肆，我像是

是怕爱你的心被你看透。猜的没错，想的太多，不会有结果。被你看穿了以后，我更无处可躲，我开始后亲手将我的真心葬送。我猜着你的心，要再一次确定，遥远的距离都是因为太过聪明。要猜着你的心，想的太多，不会有结果。被你看穿了以后，我更无处可躲。我开始后悔，不应该太聪明的卖弄，只是怕亲手将我的真心葬送。 这是陈绮贞作词作曲，钟成虎编曲的《太聪明》。作为歌手，利用职务之便把爱情唱到歌里，那是自然天经地义的事情。像是刘同、倪楠、冯小泉、曾格格合作过的歌，任静、傅笛生的《知心爱人》等等。那下面我们听到的这首经典曲目也是同样如此，这是由林子祥、叶倩文共同带来《选择》。林子祥和叶倩文从师徒到夫妻，也绝对是逆袭成功的一段往事。 风起的日子，笑看落花，雪舞的时候举杯相约，这样的心情，这样的路，我们一起走过。希望你能爱我到地老到天荒。 从来我也不会改变决定，我选择了你，你选择了我， 在所有改编翻唱《小河淌水》当中，龚琳娜这个版本应该算是别具一格的版本之一了。她的声音加上老罗的编曲，组成了一种新艺术的形态。他们的音乐就像他们的婚姻一样，独一无二，无法复制。那这一时段最后我们听到的是小宋佳演唱的《墨镜》，虽然他也是演而优则唱的代表，不过在音乐方面他不走寻常路。十年前签约到了十三月唱片，摇滚民谣的冷艳气质上升，而在十年之后重回歌坛，我们听到透着文艺和高冷的气质。如今他的音乐伙伴也是他的男友，火星电台的黄少峰。 听众朋友，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收听，再见。 中国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Top 40第二十位，宋秉阳，来不及 再见的从前。 第十九位，张杰，竹。第十八位，阿令，最好的朋友在身边。 一起笑，一起哭，一起闹，最美的青春不忘掉。 第十七位，李建清，找到你。 看那些苦难对应着勇敢。 第十六位，马上又近在远方。 这么不到就是远方，为了你才想出手好的翅膀。 第十五位，李荣浩、张嘉明和婉君。第十四位 ，Kiki、傅岩、小悸动。 想让你看见脸红，想被你呵护在怀中。 第十三位，苏运莹，生活导演。 风轻轻拂过半山腰， 好消息，